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柔如。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靓煲王，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我买过，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有水， 我饮咗少少。哇，正啊！ 喂，好啦，翻到嚟啦！哇，呢两日咧，即系我哋见到啊，嗰啲新闻咧铺天盖地都系日本啊，天灾啊，即系地震啊，又打风啊，呢啲新闻咧就真系洗晒版咁滞。 每月一剂啊嘛，因为日本 系啊，唔系咁啊，呢个礼拜零舍大镬啦，因为其实就即係都冇諗過會大鑊成咁啊！即係佢哇，你就係如果你話講嗰個咩飛燕啊，颱風飛燕啊，哇飛到咧，即係成個叫做係呢個關西機場嗰條橋咧，哇差唔多斷曬咁滯，斷一半啊！其實係咁變咗就係有即係我哋香港呢邊就報道啦，就係話哇，起碼要一個月都要停個機場，我幾大鑊。 好快㗎啦， 但好快又 recover 咯，下個禮拜又可以開得翻喎又。 唔係佢話開到國內先，咁、但係國外嗰啲咧，咁你都要分。流去成田嗰边噶啦， 咁好多人就要系分到去落去即系其他地方啦，即系譬如即系国泰咁样样，佢就话即系啊国泰嗰个就另外啦，即系北海道佢即系佢起码佢加开翻好似名古屋嗰啲航班啦，即系如果你喺关西嘅话，咁变咗就系咁，亦都佢俾个优惠价你，喂25,000日元，即系千几蚊，咁呢啲正路啦，其实系，咁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港商嚟讲有呢咁嘅正常做法咧，都系罕有，系值得赞赏。 唔係啊，但係你見到 Facebook 個嗰啲回應有人延遲㗎， 延遲啊， 唔係延點解延遲嘅原因就係話，喂佢星期三嗰陣時就颱風飛燕啊嘛，喂點解要延到隔咗一日而家先至走去搞啊嘛？啲人就嘈佢呢樣嘢，黐線嗰啲人。 不過我想扯開啲咁多個命題啫，就係、是、我以前僆仔讀書嘅時候，就有一個説法嘅，佢就話日本侵略中國有冇听过呢一个嘅 argument？ 第一就系话咧，点解日本要侵略中国咧？因为佢经常地震，因为佢经常地震，所以话 成大嘅腹地， 成日都有好多矮楼嘅，即系佢唔系好多高楼大厦咁样。我唔知呢个系同即系佢哋嗰个民族性啊，同埋佢嗰个侵略性嗰、你有冇听过呢一个 argument？ 我唔知道我听阿爸阿妈讲啊，定系还是听老师讲嘅？当然呢个就唔会。喺个教科书嘅答案里边咧， 当然系 justify， 即系日本点解要侵华嘅讲法啦，就系话其实佢 你有听过你都 即系都听过嘅，即系等于话日本天灾多，咁成日佢哋会有个即系有个 末日嘅，成日都有个世界末日嘅一个 日本沉没 系啦，一个下意识喺度嘅。咁所以你见到咧嗰啲灾难片啊，无论卡通又好啊，电影又好啊，即系你除咗美国之外咧，其实最中意拍呢啲片咧就系日本啦。其实 超人啊， 系啦，即系超人啊嗰类啦。其实就系、是、咁，所以你点解喺明治维新之后啊，即系或者大东亚共荣圈啊，要即系占领中国啊，即系其实。嗰個諗法其實我諗即係大概就係解決緊個民族問題，就係話天災太多，咁我哋人咧亦都係膨脹多啦，其實係咁變咗咧，即係你大和民族，你要即係長治久安嘅話咧，咁你一個揾一個係比較穩陣啲嘅腹地咁樣樣，咁嗰個就係大陸啦。咁以前咧其實去即係入侵韓國，其實都係基於一個咁樣嘅理念啫，其實都 係。即係我記得呢個 argument 就係解釋咩叫 expansionism 啊，即係。日本仔嘅 expansionism 係建基於即係同個天災啊，因為你諗下，我哋仲記憶猶新嘅福島大地震，係嘛？到今次嘅風暴都好，其實我相信日本已經係好現代化啦，即係呢啲警報嘅系統啊，甚至乎即係嘅災難嘅應變咧，其實都已經係爐火純青嘅啦，係嘛？即係已經駕輕就熟嘅啦，都處理即係都搞到係咁嘅環境咧。其實某程度上是即係反映到呢一個現實嘅喎。 咁啊，即係喺北海道嚟講咧，我覺得有啲奇怪啦，因為佢 6.7 級，咁其實咧，即係你日本對於即係六七級嘅地震嚟講咧，其實都係習以為常啦。咁但係哇，佢諗樓冧樓都諗得幾犀利 喎。你要搞清楚一件事先，日本好大嘅，你講緊習慣咗 6.7 級嗰啲咁地方咧，通常都係講緊本州嘅呢個南部，即係或者係西岸嗰一頭嘅。咁你講緊北海道咧，就真係唔係好常有呢一個地震，咁所以即使你講緊即係喺本州習以為常嘅地方咧，去到札幌嗰邊咧就冧曬都好正。 係啊， 好咁出奇嘅 嚇，即係今日又喺港女啦，因為翻唔到香港啦，咁就突出呢個日本啦，其實就係咁 咩事啊，大佬？ 俾大家睇呢單新聞先，呢、這個真係好笑真係，大佬。轟酒店收錢後緊接濟日本人，港女發冷渣財王站住咁樣。咁啊頭先我哋就即時講訪問咗個港女啦，佢都睇唔過眼喎，其實就係 講咩內容㗎？ 佢就話啦：喂，我明明俾曬錢喎，完全冇理過我咯啊！所以我覺得咧，呢間酒店好過分啊咁樣。咁佢就話啦，即係其實咧，本身呢一間酒店咧，即係其實出咗事之後咧，咁其實已經係話即係暫停營業㗎啦。咁但係咧，佢一早 book 咗嘛。咁變咗佢就人哋就已經係掛牌啦 ，closed 啦咁樣樣，咁佢就即係闖入去，咁啊發爛渣就話我已經俾曬錢咯，咁啊入去問經理啦，即係你知啦，即係港女通常咧，即係據理力爭嘅時候，同我揾經理出嚟咁樣樣啊，咁佢就喺個酒店發爛渣，我諗唔知佢有冇喺個大堂度點嚟點去啦，咁就話佢話而家點樣啊？我而家已經嚟到啦。咁佢就喺度投訴咯，咁最終咧酒店咧就俾佢喺大堂住一晚，咁呢個位鮑小姐咧，咁啊即係好不滿呢個酒店就冇提供任何物資，最過分係咩咧？就係佢啊，佢哋間咗個地方俾佢哋啲自己啲日本國民啊，有提供到水啊、杯面同埋熱水啊，我哋外國人就乜都冇。大約六點幾時啊，有另一班日本婆婆、公公婆婆嚟到，佢哋亦係預備曬毛巾啊、拖鞋啊、杯面水啊、熱水俾佢哋咯。咁我哋咧就乜都冇咯，所以我就覺得呢間酒店好過分咯。咁啊，即係你見到啦，即係呢單新聞走出嚟之後咧，咁有好多即係嗰啲網民啦，其實都睇唔過眼啊，真 係。唔係，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即係港女喺前嗰個階段嗰啲嘢咧，就好唔合理嘅。後尾嗰個問題係咪堅㗎？即係真係日本人咧，就有啲咁嘅招待啊、招呼㗎。 咁我覺得嗱，就即係咁樣樣。咁其實以日本人嚟講咧，即係如果你真係發爛渣嘅話咧，通常咧佢都冇你扶嘅，其實係。咁但係即係亦都有你見到近年咧，其實都有啲即係習慣咗招待香港人或者係中國人嘅，即係啲店鋪啦。其實佢哋都即係唔會同你講道理嘅，即係一係拋你走啊。即係之前有新聞都講過啦，其實就係、是、 因為同你講道理冇用噶嘛。 係啊， 亦都同你雞同鴨講。 係啊，又話覺得即係喂你唔適合呢度啊，咁你走啦咁樣就算貼翻錢俾你都會。咁 但係好啦，即係你話第二個問題，即係解答唔到，就係點解有唔同嘅標準去招呼佢嘅客。咁第一個問題，我想問翻嗰個港女，你明知嗰度有風暴，係咪？ 橋又冧曬，機場又差唔多關嘅， 係 係咪啊？你仲去日本？ 我諗佢係去到先知出事啦。佢嗰個前文後理就應該係咁樣。 或者去咗幾日， 但係去到出事，知道有咁嘅災難咁嘅情況。你都要少少少少啫，唔講話好多啊，同理心噶嘛。 係啦，呢個就先緊要啦。即係我覺得嗱，其實人哋已經擺到明就係話咧，其實係唔做生意啦。 我招呼唔到你啊。 咁我想嗱，佢又冇交代，佢又冇講話即係退錢啲咁。我諗佢亦都唔想退錢，因為其實佢揾唔到地方住，咁所以咧只能夠咧就係、是、發爛渣呢一招。咁呢個係即係港即係港女嘅求生技能就係發爛渣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同啲大媽冇乜分別噶啦。其實就去到咁樣， 渣渣都是中國人嘛。 咁但係我覺得唔需要發爛渣呢，其實如果你即係、就是、你擺出一副苦苦哀求嘅樣呢，其實人哋都唔會唔理你嘅。其實就係、是、 個問題係在於佢覺得俾咗錢， 即係呢啲就係呢啲就係黑人憎啦。呢個就係 唔係咁，如果我係酒店都好啦，喺呢咁嘅天災人禍嘅情況，天災嘅情況之下呢，即係退返錢俾你都冇乜所謂，我根本都即係忙住都係招呼唔到你㗎啦。 係、啊、 不過問題就係你肯定唔想退啦，因為你確實喂呢度都住唔到啦，你仲去搵个大嘅地方咩？呢个 唔走 系咪？呢、這个都可以理解。 唔系喎，唔系飞唔走喎、啊。你函馆嗰边，我记得好似渡轮服务都仍然维持住噶嘛。咁、啊、你坐好话好听，俾少少钱系咯。 啊， 好快嘅啫，去青森去横前港， 咁嗰啲冇事噶嘛，嗰啲 冇事， 租到嘅话啲酒店系嘛， 咁得啦，咁即系每个人嘅求生技能都唔一样噶嘛，有啲人嘅求生技能即系觉得俾人恰咧嘅第一嘅时间咧就系发烂渣，系咪？因为佢觉得喺香港 work 啊嘛，咁香港 work 嘅时候，咁日本咪 work 咯。咁呢個情況咧，嗱，我覺得即係呢個就展現到就係日本人同香港人咧完全兩種唔同嘅民族性啦。即係你見到香港咧，就其實咧，你就算係做生意都好啊，即係佢都唔會理嘅。即係你好似東瀛遊咁樣啊，東瀛遊我見到又係頭先有即時新聞啦，就係話喂原本啊，即係你見到即係而家呢個月啊，呢個禮拜啊，已經達到寫羅蟹嘅啦日本。咁但係咧，即係因為佢之前報咗名收咗人哋錢係咪？出團嗰啲人咧就話，唉、哎，即係嗰間旅行社就話。因為即係而家嗰個即係個班機唔取消嘅話，我哋照去嘅。咁但係已經有好多香港人咧就話啦，喂，而家咁樣樣，我仲去嚟做乜啊？如果有餘震咁點算啊？咪揾命搏。咁佢就話唔退錢㗎啦，咁樣樣嚇。咁即係我哋最多咧就係賠翻嗰個即係班機嘅價錢。咁但係其他錢就唔退咁樣樣。嗱、呢個你咪見到個民族性咯，其實就係、 是、冇㗎。你其實佢嗰班人嘅諗法同你舊年熊本大地震咁樣嘅啫嘛。好多人話唔想去，但有好多人亦都。決定訂機臨時訂機，不如要去熊本嘅原因就係話，喂，去完嗰邊冧曬啊！佢就係要拗盡著數啊嘛！喂，反正第一個嗰度係震完之後就好少再有餘震嘅、 啊。 第二樣嘢就係話震完之後個災區嚟噶嘛。咁、 啊、 日本嗰邊你只要一變成災區嘅話咧，你最少就係話七仔就會變成100 yen 店啦。跟住就係嗰啲汽水嗰啲咁嘅汽水自動快賣機啊，變成10 yen 啦。喂，咁佢哋好爽㗎。咁啊，系咪先？ 即系呢啲就系 咪人渣到唔人渣嘅地步咯？去到呢一下就 系咁系啊，多唔多啊？呢啲人真系 好少啊！唔系我吹水嘅啫。 唔系我唔明嘅一样嘢就系咧，即系面对即系咁样嘅天灾嘅时候咧，点解唔可以退翻钱咯？ 啊！ 喂，第一就系、是、你去到应该 有保险嘅，其实 喂，你去到都好危险啦。学你话就可能有余震，虽然机会唔大。第二就系、是、人哋都喺度救紧灾。你仲有心情去玩咧，大哥？ 你仲喺啲景點度 V 字手勢影相咩？ 喺度 selfie 啊，仲喺度。喂，呢、這個我又係唔明喎。喂，第二樣嘢就係我估日本人嚇做生意嘅角度就係、是我而家面對呢個災難嘅時候，即使你話現階段唔嚟，咪退翻錢俾你咯。喂，所以我第一個唔明，即係點解東瀛遊會咁搞啊？第二個，即使即係如果可以退錢嘅話，我估我作為團友，雖然我好少做團友。喂，我都唔去啦，嘛、嗯，即系快快脆脆退翻钱俾我算啦。即使系可能蚀少少，都杀啦，系嘛？人哋嗰度乱晒大龙，你仲喺度添烦添乱，有冇搞错啊、嗯？即使唔退翻晒钱啊，即系学你话斋，即系退机票或者系即系退住宿都杀啦。你去到嗰度乱粒粒，系、 嗯、 咪？亦都有生命嘅危险。除非你好似阿龙个讲法咁，你贪着数嘅啫系嘛？ 但系嗰啲着数你都唔会要啦，大佬。 要嚟做咩啫？嗰啲嘢，大佬10 yen 一罐可乐咁，香港冇咩？虽然在香港又唔止10 yen 嗰个大镬系嘛？咪最蚀底一样嘢就系你请咗假， 冇得 turn back， 即係冇話取消假期，跟住即係再定過啫。咁咪香港 hea 下咯。唔係我真係唔明白，由旅行社到殺到落去呢啲，即係所謂咩話？即係團友，即係咁堅持去一個咁嘅旅行。拗晒头，大佬真系。 其实嗰个报道就话俾我听，其实佢哋咧就唔坚持嘅，只不过啦，即系你知啦，香港人咧喺呢啲时刻咧，其实永远摆喺即系抗商第一位，就系、是、消费者权益。 咁学你话斋，喂，保险都应该有阿乔啊，你买咗。 最重要就系消费者权益， 系买咗旅游保险噶嘛？ 但你有旅游保险都好，喂，嗰度啱啱先经历过天灾，喂，你去日你系明知有危险嘅时候去嗰度，保险系唔包你噶，好 呢个所谓嘅不可抗力嘅因素嘛，除非你特登买一个，即系无论系台风、地震，佢都包嘅，咁嗰啲梗系好贵啦。一般嚟讲咧，呢啲即系自然嘅灾害嘅时候咧，因为佢仲精算咧，计算唔到嗰个死亡嘅嗰个机会，所以佢唔知道收你几多钱 premium， 同埋根本就唔知道赔几多俾你啊，大哥。 嗯， 所以工厂系唔受嘅呢样嘢，大哥。 唔系你话去到嗰边，即系我见到嘅，你好多新闻都提到啦。你北海道，你好多即系，喂，你嗰啲基本嗰啲即系凉水啊，嗰啲都抢购一空嘅。你去到冇意义啊，你玩唔到嘅。即系甚至乎嘅，你都冇嗰个乐趣喺度啦。除非你真系谂住救灾，但系救灾唔系你本行，你又冇意义啦。其实你系阻救住人哋啦。 唔系，如果你识木工，即系香港地，如果你识木工嘅话，例如阿牛咁样咧，喂，其实去到嗰度有用嘅。即系例如你近排睇翻救灾之后咧，有好多自愿嘅 website， 本院子同埋西本院子都话，喂，冧树，冧咗好多木工建筑落嚟，佢真系好需要，即系全世界嘅木工过去帮手嘅。 嗯， 系啊，除非你真係有嗰種咁嘅專長，過亦都有心過去做即係義工啦。如果唔係，佢哋唔知做乜嘢。 唔係簡單講一句，喺天災嘅情況之下咧，就唔好揀去呢啲旅行。 係啊。 第二就係即係做開呢啲生意嗰啲都暫時休息下啦，大哥。係 啊。 你去到添煩添亂。 系啊， 系嘛，蚀少少都要啦。喂，嗰样嘢真系不可抗力噶嘛，正如保险公司唔赔俾你一样。咁、你咪当今次系唔好彩咯，今年流年不利咯，有乜计啊？ 嗯， 拣去系嘛，仲同人哋嘈，人哋都已经好混乱噶啦，大哥。 系啊， 系嘛？即系 你知啦，即系港女，即系佢行上去，即系你唔明唔系难得啊，即系落霜啊，行上去大雾山啊，即系冇俾钱啊，佢都同人哋即系呢啲咁嘅消防咧据理力争啦，更何况俾咗钱嗰啲，你知道，即系消费者权益嚟讲呢个大过天噶嘛，其实呢个 所以咧，我其实睇完呢一段新闻或者从我嘅人生嘅总结里边咧。即系我哋有好多时笑啲蝗虫咧，都系谁不比谁更高尚啊！即系都系咁横蛮无理，都系自私大过天。 咁个问题系在于你香港地请假真系好 Q 难噶嘛，大佬？佢哋嗰张机票又唔知道，即系 唔 系等咗几耐先收 翻 嚟？ 我现实嘅问题唔好计你，即系流年不利噶，请个假啱啱撞正人哋天灾，亦都啱啱咁巧，亦都系撞正去呢一个嘅日本。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去到托咩？ 但我覺得就我哋可以用另一 個心。人哋亂曬大龍喺度救緊災，你仲要去旅行？ 即係我覺得除咗即係你關注消費者權益之外咧，我覺得我用另一種心態向呢個日本人學習啊。因為其實人哋即係喺天災面前，其實佢哋真係好愛國喎，真係係嘛？最即係喂，我寧願我生即係關門唔做生意，我都要照顧自己街坊啊、街裏嘅安全啊。即係呢個時候，喂，即係講真，即係。呢啲嘢唔係錢買得到嘛，即係你見到酒店就係咁樣啦，其實就係佢唔做外國人生意咪唔做咯，係咪？即係我覺得，甚至乎如果你話你覺得即係你自己安全好緊要嘅話，其實你以你自己認識嘅日本人咧，我覺得佢哋唔係不可理喻嘅，其實。 唔係咁，我接受呢個講。點解佢有即係差別嘅待遇咧？就係因為喂大佬，我哋自己嗰啲人喺度，即係唔係淨係今幾日嘛？系咪？我系一世流流长，我仲要灾后重建噶嘛？搞到咁大镬，咁我梗系照顾紧我哋自己人先。嗱，呢种嘅民族性咧，从日本人嘅身上边咧系睇到嘅。我暂时唔做生意啦，赚少啲啦，系嘛？我哋面对咁大嘅天灾嘅问题吓，即系同胞，我哋即系 大家一齊喺呢度生活嘅人，我哋要照顧先。 係啊，唔係咁，我哋 但係呢生活習慣啦，我哋係學唔到啊，學唔到嘅原因係在於我哋嗰個生活環境同佢哋嘅生活環境唔同㗎。 即係所以我哋只能夠係 唔係因為我哋嘅生活習慣咧，你嗰、那個成、個經濟壓力好大，那個生活節奏好急促。 我哋嗰個民族嘅數量太大， 我哋咧大多就係會覺得係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嚟嘅。硬是不想蝕底俾人 嗰、那個成個即係 game theory 就係令到我哋覺得即係唔鼓勵，即係成日驚被揾笨啊嘛！我哋 唔係呢一樣嘢，而係我哋嗰個係屋苑生活咧，係大地產商所成立嘅管理公司已經管控咗我哋呢啲咁嘅監獄式單位。咁但係問題是人哋咧住嗰啲咁嘅 house 嘅時候咧，咁佢哋成條街咧就自己建立一個倫理委員會，咁就即係例如街頭阿陳生咧就已經就去就 佢有個community 喺度嘅，有互助嘅文化喺度， 打晒招呼咁樣。 我哋嘅文化咧，就因為咧，即係其實就係嗰啲屋苑咧，嗰啲管理公司咧，乜都同你搞掂曬。咁但係乜都同你搞掂曬，有代價啊嘛，就係乜都叻到你盡咯。其實就所以我哋咧，即係我哋嘅 survival means 咧，我哋嗰個求生嘅即係觸覺咧，就係唔好俾人哋揾笨先。啊， 同我哋嘅團結力係差好多嘅原因，咪就係呢度咯。因為一去到舊樓重建咧，喂呢啲咁嘅管理公司咧，就逐個擊破咁就同佢丟噶啦嘛。 好簡單，兩個例子，即係福島大地震又好，911又好，我記得有兩個鏡頭咧，係令我即係覺得係嘆為觀止，甚至乎係即係心悦誠服嘅。911嘅即係恐襲嘅時候咧，美國人。咩種族都有啦嚇，喺嗰個即係世貿嘅大樓裏邊，大家係排隊咁落去嗰幾十層樓嘅樓梯，冇爭先恐後嘅。同樣道理，日本嘅福島大地震咧，啲人咧係互相禮讓，即係面對喺呢個咁嘅災難面前啊，無論係人為或者係天災都好啦，佢哋都基本上有一個禮貌喺度，即係大家都坐一條船，無論你行先。或者我行先，可能咧就係睇下邊個唔好彩，邊個瓜先嘅啫咁樣。但係都唔會好似我哋咁咧，即係嗰種人性個最醜惡嗰一面咧，係完全體現到出嚟。我梗係拱開你啊，大佬，喂快啲啊，大佬肥仔死噶會咁樣。 而家大陸人多啲， 係嘛？ 香港人 我睇完呢幾個片段咧，喂我真係心悦誠服喎、啊。喂，無論福島大地震，就算打翻去自己嘅家鄉都好，大家都係。排隊嘅嚇，輪食物都係，雖然都已經好肚餓嘅。喂，明知嗰棟樓就係冧得落嚟嘅，喂，大家都唔係爭先恐後啊，都係跟住嗰路隊慢慢行落去嘅。喂，呢樣嘢我真係好服。我估我都會係即係面對咁嘅災難嘅時候咧，好 desperate 嘅時候咧，都可能真係打橫嚟嘅咯，可能都 係。人哋演練多啊嘛，即係呢個咪啊講到尾，人哋嗰個勞工法例係真真正正保障你咯，即係最少你係會睇到喂，因為例如你講緊美國定係日本，喂佢起碼係要求你員工喺建築物裏邊每個月起碼例如有一次嘅火警演習。香港俾唔俾到呢個空間你先冇啊嘛， 即係捉佢樣 嘅 啫。 唔係，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是你都要有呢個文明嘅素質嘛。我只係想反映呢樣嘢啫，即係我哋都係要自我反省呢樣嘢啫。喂，面對咁嘅災難嘅時候，大家唔係你死就係我亡嘅時候，喂，仲可以維持呢種咁嘅秩序，維持呢一種咁嘅品性咧，其實係幾難得嘅。我覺得呢樣嘢係罕見嘅，而證明呢個民族係進步嘅。 好，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